指紧扣，默写前奏。可是呢，然后呢？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，轻轻的，轻轻哼着，哭着，笑着，我的天长地久。爱告一段落，还好我有我下一首情歌，生命宛如静静的相拥的河，永远天长地久。 合肥工业大学推出了一个点餐墙服务，在网上走红了。食堂负责人说，今年九月份推出之后呢，就很受学生欢迎，每天大概有二三十张的留言，虽然统计非常的耗时间，但是非常的值得。所以好事总是在毕业后才发生的，对吗？ 季节我们将离开，难舍的你，害羞的女孩，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。栀子花开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。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，纯纯的爱。栀子花开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。